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周六北京多云见晴，轻度霾，局部地区有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周日北京晴，早晨呢会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总的来看，双休日期间，周日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周六有霾，提醒您外出的话要做好健康防护。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出现了短暂排队的情况。北五环的来广营桥东向西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河桥到四元桥，东北五环的内环方向来广营桥到五元桥，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北三环的安华桥西向东车行缓慢。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方向三元桥到京广桥，东四环的北向南方向四元桥到朝阳公园桥，东五环的南向北方向小郊亭桥以及远通桥目前都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为大伙邀请到了同仁医院的党委书记做客直播间。那期节目有特别多的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咨询，说自己的眼底黄斑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专门为大伙邀请到了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眼底黄斑值多少。 眼底黄斑这个词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网上流传一张图就能检测眼底黄斑病变的办法是否靠谱，打针吃药能否治好眼底黄斑病变呢？护眼预防黄斑病变，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聪给您说说眼底黄斑知多少。 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有这个眼底黄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伙最经常听说的应该是黄斑病变哈，黄斑变性，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有没有方法我们去治疗这样的疾病？黄斑如果真出了问题，打针吃药靠谱吗？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聪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好好的说一说。首先呢，要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黄斑方面的问题。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一问王主任，这个黄斑的问题是不是在临床就诊看病的过程当中，有特别多特别多的朋友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是这样的，尤其在同仁医院眼科，将近 应该说得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吧，可能都会受到黄斑疾病的困扰。 嗯，那也想问问，很多老年朋友好像去医院检查的时候都被查出了有黄斑变性的问题，也想问问您，像黄斑出现问题，老年群体真的是一个我们说易发易感的群体吗？ 是这样的，目前老年朋友比较容易得的就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跟年龄相关的。通常都是大于50岁的老年朋友去开始患病。 所以说很多的叔叔阿姨去检查体检的时候就发现，这黄斑出现了问题，然后就去找医生得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而且很多我们说随着年纪不断的增长，这今年看黄斑是这样的情况，第二年或者隔个5年再看好像病情变得更严重了，大家就想说这是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啊，到底有没有方法去解决我们黄斑出现的问题呢？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和大伙好好的说一说和聊一聊。那大家伙关于我们说眼科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和腾讯新闻的手机视频直播，您可以在三个平台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王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想让这个王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咱出一个什么跟大伙比较合适啊？ 那个黄斑疾病，到底最常发生的是哪一种？您知道的，请举出三种。 也就是说，黄斑疾病有很多种。 对， 大家伙最常听说的， 对，最关心的、 最熟悉的，只要您说出来三个，然后我们就算您回答正确哈。这是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可能有一些朋友说，我就听说过黄斑变性，没听说过别的呀。您别着急，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就会和大伙说这黄斑方面的病。那肯定我们说的这个疾病的类型不止三种哈。您只要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健康加油站为新老听众送福利了，参与有奖问答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计生用品2盒。如果没有获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登录京东到家北京免费计生药具发放门店免费领取，只需要在线支付8块钱的快递费。更多领取方法，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在菜单当中点击药具领取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准备的是免费的计生用品2盒。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抓紧时间把您知道的关于黄斑的3种疾病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免费为您送出我们的奖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您有眼科的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宝妈们出门需要喂奶，打开高德地图就可以搜索到距离最近的母婴关爱室。昨天，市卫生健康委召开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推进会。目前本市已经有324家母婴关爱室实现了电子化的搜索。根据了解，2014年起，本市各级总工会从关爱女职工的角度出发，倡导用人单位建立母婴关爱室。到今年的11月底，全市机场、主要火车站、交通枢纽、医院、旅游景区以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已经建成了母婴设施近400个，机场、主要火车站配置率达到100%。未来本市公共场所的母婴室名称将会逐步统一为母婴关爱室，并且会张贴同样的图标，便于大家寻找和识别。很多人都知道预防骨质疏松需要补钙，但是往往会陷入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只要吃钙片就可以补钙，二就是把骨质疏松的治疗简单的等同于吃钙片。 对此，专家指出，骨质疏松可能是由多种因素所引起的，钙质沉积不足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就像我们盖房子，需要砖头、沙子、水泥、钢筋等多种材料，需要组合使用才行。单纯的增加其中的一个环节的供给，起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就无法有效供给了。所以说，治疗骨质疏松症，单纯的依靠补钙是不够的，而是应该综合治疗，包括了提高骨量、增强骨强度，还有预防骨折等等。如果您确诊为骨质疏松症，患者还是应该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来规范化治疗。俗话说得好，十人九痔，痔疮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然而当痔疮出现便血等情况时，千万不要大意。医生提醒说，痔疮同其他的疾病一样，早期治疗难度低，恢复快。如果耽误了病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不但治疗难度会增大，而且恢复变慢，甚至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同时，痔疮所引起的长期便血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而痔疮比较严重的朋友还有可能会诱导或者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尤其是老年患者。如果痔疮产生了心理压力，不敢上厕所，长此以往会加重便秘，而当排便发生困难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心跳加快，造成脑血管的破裂，引发脑出血或者是脑栓塞。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聪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伙儿好好的说一说关于眼底黄斑的各种疾病。那既然说黄斑的疾病，王主任，我们也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吧，这黄斑到底长在我们的眼睛哪一个部位啊？它在我们的日常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到底起到了一什么样的作用啊？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黄斑。其实在门诊啊，我们经常会碰到病人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哎呀特别紧张啊，那个来到大夫跟前说，大夫我长黄斑了，哎呀这个事儿可大了。这说明病人并不了解自己的结构啊，这个黄斑呢是我们眼底所说的眼底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正常结构。眼底呢我们通常讲的视神经大家都知道，视网膜啊，还有黄斑这几个概念。那么黄斑是视网膜的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那我们把视网膜比作中国地图的话，那么黄斑就是北京，是我们的心脏，是最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说，其实黄斑每一个朋友都有，我们所有的正常人都有这个黄斑。有一些朋友可能去看病的时候，就是发现自己，比如说这个白眼球上，出现了这个褐色的或者是黄色的斑点，他就说哎呦这是得黄斑了，赶快找医生去看看。 对， 这医生告诉你这不是我们说的这个黄斑的问题。 对这是误区。 也就是说其实黄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是不是正常我们比如说通过外在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法看到这个黄斑到底长在哪个位置，到底是什么颜色，咱其实是透过眼球看不到的。 对，主持人说的很对哈。表面上从外观上我们是看不到黄斑的，黄斑深深的藏在我们眼睛的深部啊，藏在最后面，又叫我们称之为叫后脊部。那么黄斑我们为什么叫黄斑不叫绿斑红斑呢？是因为黄斑这个位置富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脂，这些是黄斑代谢所非常重要的物质成分。它们维持了黄斑的活性。而且这两种成分呢并不能够通过身体自身形成，而主要是通过外界摄入。 我们得从外界摄取这样的物质来帮助黄斑很好的去代谢它。 说对了。然后黄斑呢它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主管中心视力和色觉。中心视力说起来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东西，你看到任何一个地方那都是中心视力在起作用。你譬如说我们查视力表啊，看到 1.0 看到 0.8 看到 0.1 这都是黄斑在起作用。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看东西模不模糊，其实这个时候黄斑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对，当然了，你看东西模糊不一定 是一定是黄斑出现问题了、嗯、但是呢我们整个的屈光通路我们都要做详细的检查、 嗯、 黄斑是首先我们要排除的一个因素、 嗯、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不一定所有的我们看东西看不清楚都是黄斑的问题但只要黄斑出了问题咱看东西肯定是看不清的 说对了、哦、是这样的 好所以说除了会影响我们看东西的这个清晰程度之外它对颜色也会有影响、 嗯、 是吗 对是的因为黄斑这个位置为什么它会主管我们的中心视力呢因为它这个位置特别的它的结构特别精细 嗯 它是一个视锥细胞对应着一根神经纤维细胞 嗯 它是细胞跟细胞之间的对应所以它非常精细而其他的地方呢都有视杆细胞、 嗯、 这个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就是我们的光感受器细胞专门感受光的、 嗯、 然后其他的地方呢就是视杆细胞是跟多根神经纤维联系、 嗯、 这样的话它的视力就不那么敏锐、 嗯、 所以其他的你像我们所说的视野除了中心视力以外其他的都叫视野、 嗯、 我们的视野就是由视杆细胞来管理这个视杆细胞它发挥的作用就是我们只能模糊的看到影像而不能清晰的看到影像、 嗯、 这就是它俩的区别 好想要清晰的看到、嗯、这黄斑就得发挥它自己应该起的这个作用哈 是的 同时还会影响到我们看东西的这个颜色像这种五颜六色我们说这种五彩斑斓的世界、 嗯、 是不是也都得通过黄斑来给我们大脑指令我们才能感受到啊 是的是的 嗯，那如果黄斑出了问题也想问问那这个时候除了看东西模糊之外这颜色会变得特别少吗会变成黑白的还是说可能我只是单纯看不到红色或者单纯看不到蓝色 您说的这个单纯看不到红色蓝色这样的它叫色弱或者是色盲、 嗯、 并不是是因为黄斑区缺少了一些视紫红脂也是缺少了一些营养成分对造成的对、 嗯那有可能如果黄斑出现了这种病变、 嗯、 我们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某一种颜色咱们看不到也有可能会出现所有颜色都看不到的情况吗 也有叫色盲 就变成了黑白的、 啊、对变成黑白片了、 哦、 是的 好、嗯、所以说这个黄斑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视力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对 那也想问问您如果黄斑出现了问题、 嗯、 又会影响看东西的清晰程度、 嗯、 又会影响我们看东西的这个颜色哈 对 那到底比如说它怎么样会受到伤害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个比我年纪还大呢为什么他还近视呢他这个黄斑都没问题为什么我就出现了问题啊这到底是为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啊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 嗯、 因为黄斑疾病有很多种就像刚才我给大家出的题目说列举出三种黄斑疾病 嗯 啊只要是黄斑出现问题了首先影响的就是视力 嗯 啊它的主要表现呢有视力下降 嗯 啊视物模糊啊还有譬如说看东西就像隔成玻璃纸一样 嗯 啊还有视物变形呢包括变大变小还有视物变暗、 哦、 等等一些症状它肯定是影响你的视觉质量 嗯好 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呢我觉得这个呢也得分不同的疾病来探讨 嗯 因为黄斑的疾病它有先天性的这是你得了这个就先天 没办法、 就是、你就没办法对对它是基因遗传性疾病、 嗯、 然后呢一般都是双眼得刚才主持人说了一个说的每个人都会有黄都一定会有黄斑、 嗯、 这句话也不是很准确、 嗯、 因为有的人先天出生就会有黄斑缺损他就没长黄斑所以他的视力一定很差 嗯 因为他是主要靠的就应该是周边的视力视力一定是低于0.1的 嗯 对那么我们不说个别的情况我们就说特别常见的那么现在特别常见的就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那这个年龄相关刚才我说了年龄大于50岁的就是易感人群 嗯 因为他有一些危险因素譬如年龄是一个易感因素还有家族史也是一个易感因素、 嗯、 那么吸烟高血压还有人种也是但是人种呢通常我们说白人真的是比黄种人啊 比其他有色人种要更容易得。 嗯 啊，所以这个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呢，在欧美国家是第一位的致盲眼病。 哦 啊，对，那么在我们国家现在因为检查设备、检查的手段，还有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疾病的发生就是发现几率变高了啊，也变高了，所以现在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黄斑疾病，但是它在我们国家疾病里面并。就致盲眼病并不能排到第一位， 嗯 啊，对，第一位还是白内障， 还是白内障， 因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对， 嗯，好，啊，也就是说，这种和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这个首先我们得跟大伙儿明确一下，在临床上虽然比较常见，但是它。有易感的人群跟年龄直接相关，还有一些我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有一些疾病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说这个黄斑的问题。那这个年龄相关的黄斑病性也想问问您哈，这个是不是我们眼睛正常老化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就是说很多的疾病，我们都说这个专家说只要您活得足够长都会得这个病，像这种黄斑的跟年龄相关的这种变性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只要活得足够长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这病找上来。 嗯，这个都是有概率的啊，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但是越到年龄大的确风险越高， 风险会越高 啊，对，因为是这样的，年龄大了以后吧，你这个黄斑，咱们说黄斑的代谢特别旺盛，因为它的这个是细胞非常密集啊，细胞非常密集，它的功能也非常强大，那么它需氧量就高，而局部呢它的结构又没有血管啊，然后所以它这个代谢产物有的时候就代谢不出去啊，年龄大了以后它代谢不出去，对，就会代谢产物就会寄居在那儿啊，诱发脉络膜的新生血管。 嗯，好，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也想帮这些年纪大的叔叔阿姨问问您哈，就是如果年纪大了，我们的这个代谢能力差了，咱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比如说提高这个代谢的速度，甚至我们说有没有一些介入的手段能够让他快点代谢出我们的这个眼睛啊，不要影响我们的这个视力，有这个方法吗？ 目前说没有确切的，但是疾病都是多基因的，所以我们这个预防方法呢也是多种的。 多种多样的。 我觉得只要大家生活健康啊，这个饮食比较丰富，应该还是可以的。一会儿我们再 详细的说哈。 好，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大家伙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哈。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您互动。这个刘海英，我们的老朋友了，说专家好，今年呢本人是65岁，6年前在医院确诊有肋膜的损伤，一直呢在点人工泪液，但是没有这个有效的治疗，说之后呢也不再用这个药了，目前的症状是全天都需要闭着眼睛，不能够看书看报，想问问这个肋膜损伤这病有办法治疗吗？想问问您，虽然跟黄斑没关系，但也确确实实是眼科的问题哈。 对 啊，咱们来回答一下他。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病人哈，就说您那个口干不干，眼睛干不干涩？ 您是想问问他有没有干眼症吗？ 不是干眼症，因为他还有一个叫干燥综合征，也可以表现为干眼症，但是他是全身的腺体分泌减少啊。泪膜呢，它一共有三层啊，一个是脂质层。啊，还有一个那个水样层，还有一个是这个杯状细胞层，对，它这个呢，任何一层损害，它都会造成泪膜不稳定。泪膜是什么东西？就是表面我们眼睛表面的一层润滑剂，那就说明这个润滑剂特别容易干燥，它不能够很快就不能够起到润滑的作用了，你就会有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要有这样，如果一般我们都会先寻找病因，您到底是有没有睑缘炎啊，有没有这个睑板腺功能障碍，有没有泪液的分泌减少等等一些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的话，那老年性的有可能就是分泌减少，那我们最终的替代方法就是用人工泪液，这样的话来增加。 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对对对，当然也是要排除一些其他疾病才可以。 如果只是单纯的我们说就是由于年纪增大了导致的我们说这个分泌减少的话，可能人工泪液是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最好的一个选择，就像口渴你得喝水一样。 好。我们继续来说回到今天的节目，跟大伙儿来说这个黄斑方面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这个疾病，叫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除了这个，在我们的临床上还有哪些黄斑的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呀？ 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现在应该随着糖尿病病人的人群越来越扩大，糖尿病病人的病程越来越长，现在的发病率啊，还有疾病的严重程度也是逐渐的在加重。所以我基本上应该说有很大一部分病人来了以后都是黄斑水肿，视力很差啊，甚至年轻的人群里面都会有失明了才过来就诊 啊， 因为他们发现的比较晚，生活又不规律啊，一直都不认为自己有糖尿病，会有糖尿病，所以呢就是发现的很晚啊，等到眼睛看不见了，到我们这来查的时候才发现糖尿病所以这个整个的是关系倒置了。 好，那也想问问，既然有可能说这个我们说糖尿病引起的黄斑的这个疾病会导致失明的这种情况，视力极度下降的这个情况， 对， 那黄斑受损了之后咱还有方法把它恢复了吗？ 当然了，肯定要跟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有关系。如果要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应该说它因为发病也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它改善这个黄斑水肿的这个 过程 也会相对长一些。 也就是说，反正不管怎么说，时间长，但是咱终归有办法。 还是有办法治疗的。对，但是当然了，首先第一条，一定要先把血糖控制好。这个是最基本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该打激光的时候打激光。一般有糖尿病、黄斑水肿了，现在如果我们都会让他先做荧光造影啊，看看他视网膜缺血的程度是什么样的，那么需要打配合着激光治疗，然后同时可以眼球内打一些抗 VGF 的药物来减轻黄斑水肿。 好， 那 咱们在节目的下半段也会继续和大伙儿说，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有这种黄斑的水肿、黄斑的变性之外，还有哪些黄斑疾病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治疗的方法，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把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你总是愿意把你的心。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 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得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西最南，首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自北京市交管局的最新路况显示，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五环的来广营桥东向西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北三环安华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内环方向来广营桥到五元桥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眼底黄斑这个词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网上流传一张图就能检测眼底黄斑病变的办法是否靠谱，打针吃药能否治好眼底黄斑病变呢？护眼预防黄斑病变，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聪给您说说眼底黄斑知多少。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聪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眼底黄斑值多少。大家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关于黄斑方面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833也可以随时拨打。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和腾讯新闻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哈。今天呢，互动问答的题目就想问问大家，其实啊，眼底的黄斑疾病有各种各样，很多种，我们希望大家说出三种跟黄斑有关的这种疾病，只要您说出来了，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健康加油站为新老听众送福利了，参与有奖问答就有机会获得免费寄生用品两盒，如果没有获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登录京东到家北京免费寄生药具发放门店免费领取，只需要在线支付8块钱的快递费。更多领取方法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在菜单当中点击药具领取来了解一下。好的，大家伙儿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伙儿各种各样的问题哈。王主任先看看李约翰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男性，69岁了，有高血压，但是控制的挺好，现在呢也没有糖尿病，血脂也不高，想问问做眼科检查的时候到底要查什么项目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做眼科检查的时候啊，就一般查个视力，然后呢就觉得哎能看清就没问题了。一般做眼科检查的时候咱都要查什么项目啊？ 最常见的就是视力。 嗯，查个视力表。 对，视力表，眼压。 嗯， 眼压就是就像血压一样，是眼球的压力。 嗯 啊，咱们所说的青光眼就是眼压高了。 嗯 啊，当然了，正常眼压的情况下也有青光眼，但这种是少见的。 嗯 啊，是低发生率的疾病。 嗯， 那还有裂隙灯检查。 嗯， 就是病人来了以后，大夫坐在机器前面，那个第一个您接触的机器那就叫裂隙灯。 嗯 啊，裂隙灯检查是一种显微镜啊，我们因为眼球小啊，我们要把它放大到一定倍率， 很多倍才能看清， 对，才能看得清楚，而且看得仔细啊。一般用裂隙灯检查，我们可以检查角膜疾病啊、虹膜疾病啊、还有白内障。 嗯 啊，这都是通过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可能会做一个眼底照相，或者是做一个直接显眼镜的检查，可以看到视神经和黄斑，还有后脊部的少部分的血管情况。 嗯 啊，眼底的血管是全身唯一能够直视下看到的血管。 哦， 这是一个常识。 嗯，所以说这些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做眼科检查的时候，其实要做这几个哈。 对。 啊，那关于黄斑，也想问问，刚才您说了一个检查，通过拍一个这个片子， 眼底照相。 对，眼底照相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眼底的黄斑。现在网络上也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格，有的人说这个表格通过一张表格就能测出来黄斑有没有问题，靠不靠谱啊？ 嗯，这个表格呢，我知道您说的这个表格是叫阿姆斯勒方格表。 嗯 啊，这种这个表格呢是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发明的这样一个表格。它的组成呢主要是有一堆的那个小方格。 嗯， 每一个小方格是由5毫米宽的正方形组成。 嗯 啊，长宽呢各是10公分。 嗯 啊，10公分，中间有一个白点 儿， 有一个白对，如果是黑地儿呢，它就是白点儿；如果是白地儿，它就是黑点 儿。 对对，其实它主要是用来检查黄斑疾病的，的确是这样。 嗯， 这个是最便捷、最简单的，而且相对比较准确一些的自查表格。 嗯 啊，所以这个还是靠谱的。 哦， 怎么查呢？我还是想在这里面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查的时候一定是一只眼睛一只眼睛查。 哦，先把左眼睛捂住。 对， 先查右眼， 先查右眼， 然后把右眼睛捂住查左眼。 是的是的，两只眼睛看就没效了。 嗯， 就没用了。所以呢距离一尺的距离。啊，30公分左右，然后呢，一只一只的查，眼睛盯住这个黑点或者是白点， 嗯， 用余光去感受其他的方格是否有变形、有异常，有的时候是有方格是有变大，有的时候是扭曲啊，有的时候是变灰，或者是方格不明显了啊，格子变形了，像这样的话，它跟视网膜是有密切对应的，是有对应关系的。你譬如说，您在这个右上方，您查左眼的时候啊，您在右上方发现了一个病灶区、变形区，那么在眼底的话，我就会在您黄斑的颞下方，右那个左下方，发现 发现一个病灶，这个病灶和你的这个看东西变形的地方应该是这样的对应的一个 关 系。是的，是的，所以它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吧，都应该，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都常备的一个检查神器 啊， 检查神器。 这个坐厕表是有效的，而且确确实实在临床上医生也会用的哈。 对， 咱们再跟大伙儿说一说它的名字叫什么？ 阿姆斯勒方格表。 阿姆斯勒方格表。 对 ，A M S L E R 啊，是一个。 大家伙儿没记下来没关系，我们在明天的微信公众账号推送当中啊，会把这个表格推送给大伙儿，大家伙儿可以非常方便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您就可以在明天看到我们这个表格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也建议您隔一段时间来测一测，这个比如说隔多久测一次就行啊？ 其实这个表格啊，对于您自查疾病，或者是对于您术后那个治疗以后的这个随访效果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嗯 啊，那么多长时间测一次呢？其实如果在您没得病的时候，您半年 测一次， 一年啊都可以。但如果您有。比如说有高危因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了，您年龄超过五十岁了，那我觉得您每个月查一次也不为过，这样都可以。然后像术后，如果要是术后随访的话，那您就勤查着点至少你半个月就可以查一次。 好， 因为也很简单，非常简单。 健康的正常人群，我们只是为了筛查的话，半年一年咱查一次就行了。 对， 而且这个完全无创，自己在家就能查。 对， 所以说建议大家每一个人都查一查哈。 是的。 好，热线上刘阿姨打来电话，想要有问题跟您咨询哈。王主任，您戴一下耳机，看看刘阿姨有什么样问题需要咨询您。刘阿姨您好，喂，刘阿姨您在吗？好的，我们的编辑处理一下哈，这个刘阿姨的电话，这个现在虽然不在线上哈，但是问题留下来了，我们的编辑再连线一下刘阿姨。咱们先来回答别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这个补充叶黄素能不能够有效的缓解和治疗黄斑的问题呢？想问问您。 叶黄素是一种营养补充食品，它不是药品，所以它不能够达到治疗的目的。但是呢，由于黄斑本身它非常重要的两种物质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脂，它对于黄斑的代谢非常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呢又不能自身合成，所以主要是靠外界摄入尤其年龄大了，吃饮食啊，都相对比较弱了。然后还有或者是有偏食的情况，这样的话，我们 补充一点没问题， 没有问题， 有好处哈。 对， 咱们稍后再跟大伙儿说，比如说哪些物质当中含有叶黄素比较丰富，还有这个朋友还想问，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含量好像有高有低，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咱稍后再说。先来请进热线上的刘阿姨，刘阿姨等了好长时间了哈。刘阿姨你好。 啊，你好。 哎，您久等了，您说有什么样的问题？ 没关系，我跟那个主任你好。我这最近有半个月吧，我就突然视力下降，这个左眼吧，它就视物放大，我就发现从八号开始，我就觉得一看我闭住右眼，左眼就放大，右眼没有放大，有时候干涩磨还发痒，有时候发胀，就是尤其是最近视力下降，模糊，看东西模糊，特别闷的红两个眼睛。 您多大年龄了？七十九岁是吧？ 啊，七十九岁。 您做过白内障手术吗？ 没做过。 您有全身病吗？高血压、糖尿病？ 我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 没有糖尿病哈。 啊。 那您这个如果看东西变大了， 左眼 是 变 大了吗？ 一只眼睛。 那您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了。做一个 OCT。 多什么 OCT， 这个也是检查黄斑疾病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检查 OCT 是吧？ 对，检查方法，但是因为它是一种辅助检查，所以都得有医生开具了以后才能去做对。 好，所以说这个阿姨刘阿姨的情况有可能是黄斑出了问题，咱现在咱不能肯定，得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OCT 检查之后咱才能确诊到底是不是黄斑的问题。 对，是的。 好， 是的。 所以说刘阿姨抓紧时间赶快到医院看一看，有可能是这黄斑真的出了问题哈。 对， 咱们继续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刚才这个有听众朋友不是在问吃叶黄素到底能不能够治疗黄斑的疾病吗？对黄斑有没有好处啊？然后 您刚才说了，这个补充一些叶黄素其实是有好处的，而且我们这个东西自身没法合成，主要靠外来的这个食物啊，这个摄入。咱们先说说吧，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哪些食物当中叶黄素的含量比较高，咱可以多吃点啊。 叶黄素比较高的黄色的东西，你比如说彩椒， 就是黄色的是彩椒， 对，什么胡萝卜，你像水果芒果。这类都是含类胡萝卜素，因为叶黄素吧，它是由类胡萝卜素衍生来的，就是消化吸收了之后分解的成分，对，所以多吃黄色的物质，还有粗粮，小米，这里面都是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的。 好，那除了我们说食物当中可以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之外，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健品，这个朋友小顺就在问说，看到这个叶黄素啊，有的含量是40毫克，有的含量呢是10毫克，都是一天1到2片，这是想问问您，如果想要对我们的眼睛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保护的效果的话，最少一天我们得吃多少含量才算是有效的呀？ 其实像这种营养食品吧，它没有说一定要吃多少， 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对对对，它的量，因为你还跟你自己的消化吸收水平有关系。一般来说，我觉得20到40毫克是可以的了。 20到40毫克，那就是10毫克稍微有点少。 对对对。 20到40毫克比较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发来了问题。有听众朋友美妈想问问您，说家人啊查出了玻璃体浑浊，现在呢在滴眼药水进行治疗，想问问您，这玻璃体浑浊能彻底改善吗？另外用眼药水是不是可以长期使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点什么？也想问问您，这个玻璃体浑浊啊，还有其他的眼病，有没有可能最后导致这个我们说黄斑的问题？ 黄斑的疾病啊，跟玻璃体有的疾病是跟玻璃体有关系的，但是通常我们说的这个玻璃体浑浊呀，都是因为玻璃体发生了一种变性，它的结构不再那么紧致了，变得松弛了，这种多发生什么呢？都是近视眼啊，年龄大了啊，这种还有的人是发病也比较早啊，这个是特发性的，玻璃体变性了啊，变稀了。像这种呢，玻璃体浑浊，如果伴有眼前闪光，譬如说有一侧发生像闪电一样打闪，这种一定要到医院去仔细检查。但是通常的，绝大多数的玻璃体浑浊就表现在单一背景下出现这种小苍蝇、小蜘蛛网，这种倒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啊，也希望大家把心放肚子里没有问题啊。 好，有一些我们说玻璃体浑浊的可能会导致我们说黄斑的问题，但是大部分的没问题。像他说的，现在正在滴眼药水治疗，这眼药水能长期用吗？ 眼药水治疗黄斑，治疗玻璃体浑浊，我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眼药粉，有的用什么氨碘酮啊眼药水，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好啊。那你还不如把它换成干眼症的眼药水了。玻璃体浑浊本身不需要去治疗。 好， 别太在意就好了。 好，如果真的特别严重的话，还是建议您到医院 去检 查一下。 对，因为的确也有一部分病人哈，以玻璃体浑浊来就诊，但是我们散瞳查了眼底以后，发现周边视网膜有裂孔，或者是甚至有视网膜脱离了，发现的比较早呢，我们可以打激光治疗，预防网脱。那么还有发现晚了的话，那我们可能只能通过手术来治疗了。 好，李叔叔说老伴儿已经80岁了，黄斑出现了劈裂，在2016年的时候呢，左眼做了玻璃体的腔注气术，现在呢点眼药水进去啊，就点不进去了，说是泪腺给堵住了，想问问到底该怎么办？这应该是经过医院的治疗了。 黄斑劈裂的话吧，一般情况下它应该是高度近视致的啊，高度近视继发来的这种黄斑劈裂。那它做了一个玻璃体腔注气术，通常我们就这个手术它也不会影响点药啊，影响这个泪腺，泪腺功能应该不是这个手术引起的，也不会，更不会是黄斑劈裂引起的。所以您看看是点药了以后，就不吸收，还是说你觉得在家也流泪？如果泪腺堵，不叫泪腺堵了，是叫泪小点儿阻塞，或者是叫泪道阻塞啊？那要通一下泪道，看一下，跟这个手术本身没有关系 啊。好，所以说其实泪腺堵了，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不是特别科学的说法哈啊，还是建议您去医院检查一下啊。通泪道会有危险吗？ 没有危险。 没有危险，小孩都能做 啊。好，所以说不用太过担心。 我们用钝头的针。 所以说李叔叔抓紧时间带着老伴儿去医院看一看，咱们找点儿这个去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咱们有病赶快去治疗哈。我们继续来说回这个黄斑的问题。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黄斑病性，因为我们看到了哈，很多听众朋友在参加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就是说关于黄斑的疾病，让说出三种，大家伙普遍说的这个答案都不太多，最多的我看回答正确的应该是如意，说了两种，黄斑水肿、黄斑变性，这都是咱上半段说的。 对， 咱们下来跟大伙说一说吧，在临床上到底有哪些黄斑的这种疾病是比较常见的，咱多说一点，给大伙一些这个我们说回答的时间。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啊，就是视网膜血管阻塞，视网膜静脉阻塞，尤其是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还有分支静脉阻塞，也都可以继发发生黄斑水肿，影响视力。那么还有高度近视，也会引起黄斑的出血，黄斑的脉络膜形成血管。它的治疗呢，可能也会跟那个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一样，也需要玻璃体注药，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像有黄斑劈裂，刚才那个李叔叔说的黄斑劈裂，它也有先天性的黄斑劈裂，也有继发于高度近视来的黄斑劈裂，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你譬如说中心性渗出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主要多见于青年人啊，单眼发生的脉络膜形成血管，这种呢也是也是引起叫黄斑的脉络膜形成血管性的疾病啊，也是治疗起来玻璃体注药需要。 好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黄斑出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疾病哈。 对， 大家伙现在知道了，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那接下来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我们说了这个，我们说眼底黄斑出现了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和慢性疾病有关，有可能和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年纪有关。也想问问您，比如说用眼习惯会影响到我们黄斑的这个健康程度，或者说衰老的速度吗？ 用眼习惯是会的。你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有它的高危因素里面还有一个光暴露。 光暴露。 光暴露，就是可见光损伤相当于。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可见光，我们比如说经常暴露在室外光线比较强的地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戴上墨镜，然后这样的话阻隔可见光阻隔一些有害光的损害，因为这光照太强了的话，黄斑，因为我们都是拿黄斑在看东西，黄斑的这个吸收光的量就变得更多，它的代谢就会要更旺盛，这样的话，如果你的代谢功能不好，那么就会有代谢的产物积聚，发生黄斑变性。 好，那也就是说在户外太阳光这个时候咱们得注意保护一下。那想问问屏幕呢，比如说我们的电脑屏幕、手机屏幕，现在大家伙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些屏幕发出的光会对我们的黄斑造成损伤吗？ 屏幕的光也有损伤也有损伤。首先一个是就说光的对比度太强，会损伤。那么还有一个就说咱们屏幕上发出的光里面也有有害光，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有蓝光屏啊，有蓝光眼镜都是为了阻隔这个有害光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对眼睛的损伤不光是对黄斑的损伤，那么还有视疲劳对眼睛的损害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建议也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老年人都尽量少对着电脑，少对着 pad 还有另外一个损伤，我们还要再补充一下，表面的泪膜，刚才所说的泪膜，也会因为你长时间盯着这些电子产品，泪膜遭到破坏造成干眼症加重。 说到干眼症哈，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就问枫叶，说自己患有干燥综合征，想问问眼干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说自己是女性，60岁了。 干燥综合征首先要从全身来控制，因为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眼睛呢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那么干燥的话，它主要是分泌减少造成的，所以我们建议你用人工泪液替代治疗所以就是多点多点 多用，用点 人工泪液， 对，多用人工泪液，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高质量的。 嗯，好啊，一般这个我记得很多这个眼科专家都跟我们说，这个眼药水咱们不要一直点，尤其是我们最好不要是一个大瓶的，咱们老点，还有这个我们说可能感染的这种风险，是不是现在都比较建议大家用这种小包装的？我们基本上比如说在几天之内，那么它用完这种是比较好的。 通常我们眼药水都是5到10毫升包装的，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再一个点眼药水的这个方法，有的病人啊，我看不光是病人，有的人现在年轻人干眼症的也特别多，他点药的时候啊，他直接杵到眼睛边上直接就放到，譬如说沾着内眦角来点眼，这样的话就容易，万一你有炎症的话，你可能就会造成眼药水的污染。所以我们建议您点药的时候还是要稍微距离眼睛稍微远一点，但是呢尽量不要砸到黑眼珠。我建议点眼的话，您就是用手指扒开下眼睑，然后点到这个结膜囊里面，这样的话比较好，点到那眼窝里面，这样的话比较好。 这是正确点眼药水的方法哈。节目时间实在是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发来了自己关于眼睛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为大伙邀请眼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解答大家伙关于眼睛各种各样的这种困惑。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啊，今天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确实是不多，问题有点难哈， 有点难。 我们选出了一个幸运听众，这是如意，他是唯一一个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和如意取得联系，通知您具体的领奖方式。也再次感谢王主任，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伙邀请到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范玲教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孕期如何控制波动的血压。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呀？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高压后部控制，天气多云，扩散条件较为不利，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05到15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下，有阳光还感觉冷，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你太善良，你太美丽，完成冰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但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爱你我不能说，看你们拥抱甜蜜，谈笑自若，忍受预期的伤心， FM 1073